知晓。这是张宇的这一首，这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了。 嗯， 不过我们两个人在听歌的时候呢，回忆到了他其实曾经做过主持人。 对，而且他其实在当时《我是歌手》的主台这个主持上面也不错。 对啊，就是在2004年的时候和张小燕搭档主持了一档综艺节目，之后呢，像是《我是歌手》啊，还有就是在深圳卫视，我记得有一档节目，当时他跟李湘来搭档的《男左女右》。 哎，还真的没有注意到。 嗯，都是完全展现出来。 说你是不是他的迷妹？ 我应该说我是一个综艺咖， 所以看的综艺比较多哈。 对，他是非常有这个主持的才华的。 嗯，没错。其实聊到这些台湾综艺，之前我们也说是《康熙来了》嗯，也是在12年的时候结束了， 告别了。 对， 曲终人散了。 嗯， 但是依然是朋友啊。 对，但是还是让人唏嘘嘛。可能两个人也觉得那个节目实在是没意思了，场景也不换，嘉宾老是那些人，换来换去没意思，还不如安乐死吧。 那个欺负来欺负去，还只是陈汉典，对吧？汉典也不容易。 对，关键是现在我们经常在内地的各档综艺节目啊，这些里面看到他们的身影。 嗯嗯，所以可能只是一种换一种方式来继续相处。 嗯，没错。 嗯，我们究竟想说什么呢？ 也没有想说什么，就是有突然有感慨，这抒发一下。 对，应该熟悉节目的听众肯定会知道了。那我们下面这首歌呢，也是来自于一个很久违的唱情歌会让你唱到很心碎的朋友，带来这一首《偶阵雨》。 你是微妙的香气，你是微妙的香气。